选择那个画面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拍拍这样一个画面。 您要是这个躺在鬼 哇 卧轨拍也 OK 啊，对不同车 追求各自的特性。啊，丽华提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不同车啊，你躺24小时也没无所谓。那相信这个来到这里的人啊朋友呢，可能会多多少少想到自己的初恋吧。但是您如果跟初恋来的话，那就是更完美了，对吧？如果您不是跟初恋来的话，这个想法就放在心里吧，不要说出来。那么对方会不开心的， 对，千万不能说哈。 对对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为您介绍这个九屯站呢，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如果说，哎呀，我走累了，其实附近还有一些咖啡厅， 对， 让我们可以过去洗洗脚之类的。 嗯，没错， 这样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咖啡厅，我觉得 肯定少不了，而且这里的咖啡厅特别有特点。 哦，是，所以您可以过去看一看，因为有，我据我了解呢，还有一些好吃的这个东西， 是的，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阳平的九屯站。 嗯， 如果说您是自由行来到韩国的话呢，不要去明洞啊，对吧？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的东大门啊，这样的。当然您可以去购物啊，购物之前呢，您可以找这种非常小众的有情调的地方，然后您拍照也绝对是这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的。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阳平九屯站就您介绍到这儿了，下一期呢会带您去到鲍川的瑞云东山看一看。在这里呢，我跟丽华也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嗯，大家下期见。 辛苦啦。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经济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有一个小女孩和一只大狗是好朋友，小女孩的名字呢叫夏克玲，大狗名叫米劳，他们来自同一个世界，因为他们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因此啊彼此相互了解。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罗依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夏克玲和米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夏克林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米劳，米劳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夏克林。夏克林是一个女孩，米劳是一只大狗。夏克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认识米劳的了，在他的记忆中，从出生开始，米劳就已经陪伴在自己身边，就像乡下的田野、小河、天空，就像这个天真灿烂的世界，仿佛好久好久以前，便带着亲切的微笑，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夏克林很喜欢米劳，因为他强壮又善良，既会用毛茸茸的身子磨蹭他，跟他撒娇，也会发出低沉的吼叫，帮他吓会淘气的孩子。夏克林还非常尊敬米劳，在寂静的夜晚，米劳会突然竖起耳朵，眼睛滴滴滴地转，仿佛在警惕着什么，而随后邻居阿姨或某个小朋友便会敲响夏克林家的门。夏克林也觉得米劳也许拥有某种超能力，也许掌握了一些魔法，总之就是一个低调而神秘的天才。米劳也不记清是什么时候来到夏克林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上这个孩子，成为他的朋友。米劳是一条强壮的狗，当他把前脚搁到夏克林的肩上时，足足比他高一个头，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把小小的夏克林吞进肚子里。当然他不会那么做，只有那些淘气的顽皮的孩子才应该被吓唬吓唬，给他们一个教训。可是像夏克林这样温柔娇小的女孩子，米劳只会轻轻地舔着她的脸，逗着她发出悦耳的笑声。米劳最怕遇到的情况就是自己被大人缠住时让夏克林看到。有一天，米劳被一根长皮带系在了顶旁的一棵树上，他知道如果大吵大闹，只能令大人们愈加心烦，延长树木他的时间。于是他一声不响，毫无怨色地带着链子和套圈，安静地耐心地等待着。不巧，这一幕被放学回家的夏克林看到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迷惑和害怕，他搞不清楚为什么总能轻易吓退淘气鬼的米劳，竟会乖乖地任由别人把他缠在树上。他更不敢走向前，仿佛眼前这只大狗并不是他朝夕相处的朋友。米劳想跟夏克林解释，但他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夏可琳想解救米劳，可她发现虚弱的米劳是让自己那么难过，以至于力气瞬间消失了。幸运的是，这样悲伤的情景往往持续不久，就会因大人们松开皮带而结束。重复上演了几次之后，夏可琳终于意识到，米劳或许是一个天才，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个想法没有减少他对米劳的爱，反而令他觉得米劳也是要需要关心的，需要保护的。于是这对好朋友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不管是夏可琳还是米劳觉得他们俩一直这么好下去，就像蝴蝶和花朵。 那么今天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同学们每天能够准时的吃早饭吗？我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定时的吃早饭和学习成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国的研究人员对大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很有可能啊吃早饭，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或者是秋天的那段时间里面，他们会定时的出现在开早饭的这段时间里面。 Chinese researchers 中国的研究人员 have 后面分析我们讲过 analyze analyze 数据，我们学过 data， 在澳大利亚会把这个词念成了 data， 发音都是可以的哈，不同的国家对这个词的发音是不同的。那么大数据呢是 big data to find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better 后面出现了更好的学习成绩 academic performance， 哎，这个词呢我们都讲过了， academic 学术的，后面呢 performance 它的表现，学术表现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more likely，更有可能，哎，又出现了我们讲过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词组哈 ，be likely， 很有可能后面跟动词的不定式哈 ，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如果说想说更有可能呢，在这个 likely 前面加上这个 more likely to eat breakfast in the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Especially on cold days， 特别呢在那些冷的哈那些天里面。数据呢显示出大学生的学业表现与校园日常生活的规律性有着显著的关系。吃饭洗澡是两个衡量因素，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There is a positive link， 讲到这个 link联系啊，前面呢再加上这个 positive， 我们学过一个积极的向上的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他们的学业和他的校园生活的一个规律性之间的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么规律性呢，我们学过一个形容词叫 regular 表示经常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名词的用法 regularity， 后面加 ity regularity， 它表示说规律性，后面加上 campus daily life， in which having meals and taking a shower on time are two factors， 两个因素，一个呢吃饭 having meals， 另外呢洗澡 taking a shower on time 啊，准时的吃饭和洗澡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 ，two factors。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数据是否可靠呢？它所覆盖的人群的数量有多大？成都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从2012年到2015年，在三年内收集了约18960名学生，约3000万个数据进行了分析。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Electronic。电子科学 technology 科技，然后是 China， 它的缩写是 USTC 啊，表示呢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in 成都 Southwest China 四川 province collected about 30 million digital behavior records of 18,960 UESTC undergraduate students。那么它的数据量啊达到了刚才讲到了3000万个。后面有一个词叫做 digital behavioral record， digital 电子的行为记录啊， behavior 我们讲过， record 这次都讲过，所以三个词合到一起呢是 digital behavior records， 表示说学生的一个电子的数据。同时呢它针对的人群是 undergraduate， 表示本科生，上大学的时候呢学生都有一个校园的智能卡，那么他们这些行为记录都记在了他们的校园智能卡上，涵盖了他们什么时候进入到图书馆，在图书馆里面待的时间的长短，洗澡洗衣服，自助餐厅里面吃饭付款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用校园的智能卡可以非常有效地监督每一个学生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学习的一个规律性。 The behavior records were on their campus smart cards， smart 智能手机 smartphone， smart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人非常的聪明，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个设备非常的智能哈，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了一个 AI 技术哈，它是完全智能的这么一个科技，叫 smart technology。那么 smart cards 智能卡 ，covering when they enter the library， 涵盖的内容涵盖的一个范围非常的广，包括了图书馆 ，took a shower， wash clothes， 洗衣服 ，pay for meals in the cafeteria， 支付呢饭费 ，and other part of。daily routines， 以及呢生活的其他的日常的活动啊，用的是 daily routine。 我们把这个 routine 这个词啊给大家讲一下， routine routine 前面加上一个 daily， 表示你每天都要干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叫 weekly routine， 每周的这么一个日程的安排哈，都可以用这个词 routine。因为在大多数的大学里面，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智能卡，同时呢是一个实名注册的，它可以用于学生身份的认证，并作为校园支付的一个手段。 In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every student owns a campus smart card， 拥有 own 这个词 O-W-N 啊，我们讲过不难这个词， with real name registration 实名注册， real 真正的 name名字后面 registration， 我们把这个词拼一下 registration， 合到一起呢是 real name registration， real name registrat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学生身份的认证，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serve as a payment media on campus啊，那么作为一个校园支付的一个媒介啊，一个手段 ，medium，medium，M-E-D-I-U-M 啊 ，payment medium。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好学生容易或更愿意呢去吃早饭呢？因为成绩更好的学生很容易呢能够战胜困难，即使呢在寒冷的早晨也要坚持自己的习惯。那么研究人员说到呢，学生受天气状况影响的程度越低，那么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就越强，成绩呢也就越好。所以呢通过吃早饭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控力，那么自控力强的学生他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The students with a better performance are prone， 哎，后面出现了一个 prone， be prone to do something， 这是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有一些难度但是呢希望同学们记下来的一个词组， be prone to do something， P-R-O-N-E， 更可能更愿意啊， be prone to do something，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战胜这些困难， overcome 我们讲过后面加 difficulties， and stick to， 坚持自己的一个 routine， 这次我们讲过了 routine， 每天的一个日程安排，前面用了这个词组哈 stick S-T-I-C-K to， stick to 表示一个人坚持某一个东西。 Even on chilly morning， 非常寒冷的清晨，后面出现了一个 the more 的句型，但是呢它没有用一个标准 the more 而用了一个 the less， 哎，就是越怎么怎么着就会怎么怎么着哈，这么一个句子结构。 The less the students are affected by weather condition in keeping life routine are affected, 影响，那么影响的程度越 the less, 越小，那么 the more, 哎，后面出现了，那么更有可能或更多的 the more self-disciplined they are, 他们更加的自律，这个词大家学一下 self, 自己的，后面加上纪律这个词 self-discipline, D-I-S-C-I-P-L-I-N-E-D, self-discipline, self-discipline, and better grades they can get,更好的成绩。研究人员的目标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按照同样的时间表来生活，目的呢是帮助学校管理者发现不良的不正常的行为，并及时给他们适当的干预。 We are not aiming to ask all the students to live according to a same timetable, 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哈来执行大家的一个日常的起居， but to help schooladministrators, 学校的管理者school administrators find abnormal behavior, 不正常的一个行为。我们看一下，正常呢是 normal, N-O-R-M-A-L, 前面加上 A-B 这个前缀呢表示不正常 abnormal behavior, and give them a proper intervention in time, 一个恰当的合适的一个干预 intervention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啊，同学们记下来两个词，一个呢是 abnormal, 不正常的，还有一个呢是呢 intervention, 是指学校父母给学生哈一个干预，往往呢学生出现了一定问题的时候呢，父母和学校呢进行了一些干预性的一些手段，一些方法，用这个 intervention 来翻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analyzed big data to find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more likely to eat breakfast in the cafeteria, especially on cold days. There's a positive link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regularity of campus daily life, in which having meals and taking a shower on time are two factors. Research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 Chengdu, Southwest China, Sichuan Province, collected about 30 million digital behavior records of 18,960 UESTC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3 years from 2012 to 2015.The behavior records were on their campus smart cards, covering when they entered the library, took a shower, washed the clothes, paid for meals in cafeteria, and other parts of daily routines. In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every student owns a campus smart card with a real name registrat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students' identifications and serve as a payment mediumOn campus, the students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are pron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stick to their routine even on chilly morning. The less the students are affected by weather condition in keeping life routines, the more self-disciplined they are and the better grades they can get. We're not aiming to ask all the students to live according to a same timetable, but to help school administrators to find abnormal behavior.And gave them proper intervention in tim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欧文的小毯子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mouse.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只小老鼠的故事。His name is Owen. 他的名字啊叫做欧文。他有一个特殊的小爱好，是什么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wen.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欧文的小毯子。Owen sniffed it, and smelled it, and sniffed it. He picked a new favorite corner. Uh-oh, 好吧。那欧文呢闻了闻嗅了嗅，这是什么味道啊？我可不喜欢闻。紧接着他又找到了小毯子另外一角， 拿起来跑掉了。Then he rubbed the smelly corner all around his sandbox, buried it in the garden, and dug it up again. Good as new, said Owen. 那紧接着呀，小老鼠欧文呢，就把小毯子有味道那一角呢，放在沙盒子里，使劲的搓呀搓呀，然后又埋在了花园里，紧接着又把它给挖了出来。嗯，他闻了闻，欧文说，哈，就像新的一样，真好闻。Fuzzy wasn't very fuzzy anymore, but Owen didn't mind. 那你知道，小毯子不像以前毛茸茸的了，但是欧文呢，却不在意。He carried it, he wore it, and dragged it. 那他无论到哪儿，都拿着它，披着它，或者拽着它。He sucked it, and hugged it, and twisted it. 他吸着它，抱着它，拧着它，无论在哪儿做什么事情，这个黄色的小毯子都会跟在欧文的身边。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sked Owen's mother. School is starting soon, said Owen's father. 那欧文的妈妈就问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欧文爸爸也在感慨着说，哦，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呀。Can't bring a blanket to school, said Mrs. Tweezers. Haven't you heard of saying no? Owen's parents hadn't. Mrs. Tweezers filled them in. 那这个时候隔壁的阿姨就说呀，我们可不能让欧文呢带着毯子去上学，你们可以直接对欧文说不行。那怎么做呢？隔壁的阿姨又来叫爸爸妈妈了。哼，可是你看呢，欧文就在他旁边，他躲在那儿呢，他悄悄地在偷听。I have to bring Fuzzy to school, said Owen. No, said Owen's mother. No, said Owen's father. Owen buried his face in Fuzzy. He started to cry and would not stop. 那这个时候啊，欧文就说，我要带着黄色的小毯子去上学。妈妈说不行，爸爸也说那可不行。这个时候啊，欧文呢把自己的脸呢藏在了黄色的小毯子里面，大声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哭。这可怎么办呢？ Don't worry, said Owen's mother. It'll be all right, said Owen's father.那欧文的妈妈就说呀，别担心宝贝，你别哭了。欧文的爸爸也是说，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And then suddenly Owen's mother said, I have an idea. 就在这个时候，欧文的妈妈大喊道，我有了一个主意。 It was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positively perfect, especially terrific idea. 那是一个相当好，特别完美的好主意呢，是什么呢？ First she snipped and she sawed. Then she snipped again and sawed some more. 那首先呢，她把小毯子给剪开了，然后又缝一缝，再剪开，再缝一缝。哦，妈妈可真厉害，她要干嘛呢？ Snip, snip, snip. Saw, saw, saw. Dry your eyes.Wipe your nose, hurry, hurry, hurry! 剪剪剪，缝缝缝，擦干你的眼泪，擦掉你的鼻涕，万岁万岁万岁！是什么呢？ Now Owen carries one of his not so fuzzy handkerchiefs with him everywhere he goes. 那现在呀，不管欧文走到哪儿，他身上都会带着一条小手绢。哇哦，他可太棒了。 And Mrs. Tweezers doesn't say a thing. 而隔壁的阿姨呢，看见欧文长大了，她再也不多说话了。嗯，她真为欧文的成长而感到高兴呢，对吗？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嗯，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同学们，小朋友们， Jason 老师也想问问大家，